早晨，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喺今日主日，好多谢阿黄牧师能够再作邀请啊，翻到嚟同大家见面啊。我哋今日嘅主题系讲是我不要怕啊。我哋开始之前有一个简单嘅祷告啊。慈爱恩主，感谢你，感谢你藉住呢个马太福音系能够将呢个信息带到我哋嘅当中。求主你俾我哋有亮光，俾我哋系能够系喺呢个圣经你嘅话语嘅当中，能够系可以藉着你嘅说话，系使到我哋更加明白你嘅心意。求主保守。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弟兄姊妹，你哋好。我今日所讲嘅题目系是我不要怕，系喺马太福音第14:22-23。在未开始之前，我想讲就是话，而家好流行讲嘅就叫三大威吓啊，一二三。啊，咩叫三大威吓一二三咧？其实成个我哋个地球啊，其实系面对紧一个好大嘅三种嘅威胁。第一种就系话大家都熟悉噶啦，每日开收音机都听到嘅啊，就系新冠肺炎啊嗰个疫情。啊！如果呢个嘅所嘅数字，其实都系十日前嘅数字啊，竟然全球被感染嘅有7.7万人啊，而死亡嘅有420,000啊，而能够痊愈嘅，好在好感恩，就系有咧就系3.8 million啊，即系差唔多近400,000人咧系可以康复。但系现在我哋再面对嘅，是咩威吓呢？咁样我哋再面对个威吓就系点啊？就系、是、一个呢、这个嘅病毒啊，佢可以系变种啊。如果变种的话咧，就算啱啱研究咗咩新药出嚟都好咧，又要再面对一个另外一个嘅研究啊。第二嘅就系、是、全球嘅经济嘅恐慌。呢、这个全球嘅经济嘅恐慌咧，就系、是、其实系。呢几日啊，财长佢估计，其实就系话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呢、这个2020年啊，全球嘅所谓叫 GPA 吓、啊，叫 Gross 啊 Production 啊 Average 啊呢、这个嘅 Index 嗰度咧，系发觉咧原来系将会有衰退咧，系5.2% 啊，呢、这、一个其实系自1870年嚟啊，我哋系最糟糕嘅啊一个嘅啊嘅衰退嘅程度。第三就系喺呢个日本啊，2019年啱啱过去嘅啊半年前喺12月嘅时分，日本竟然系捉到啊两条咁大条嘅掌蛙鱼啊蛙掌鱼啊呢、这个蛙掌鱼咧，日本嚟讲咧，佢叫佢做海神。宫殿的使者啊，海神宫殿的使者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种是一支非常深水的鱼来的。但是呢，就如果在这个日本啊福州地震的时候，在2011年的时候，竟然在个海滩那里呢，是发现了很多条这些这样的日本深海鱼。咁所以即係话将会在未来嘅将来可能喺大自然嗰度会发生有地震同埋海啸。所以日本人见到呢啲鱼嗰时候呢，係有一个好大嘅惊恐。咩叫惊恐呢？其实如果喺一个叫做喺台湾嘅文化嘅学者啊，叫做谢金河先生，佢曾经形容过惊恐系咩呢？佢話驚恐啊，就係好似我哋一群唔識游水嘅人啊，係喺一個大海唔到底嘅地方，喺呢度咧，佢好似大家都喺度等緊一個巨浪嘅吞噬啊，所以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係惶恐嘅心情嚟形容現今嘅世界啊，人類嘅心境。咁其實怕係咩嘢嚟嘅咧？怕其實係一個恐懼。是由心发出来的不安的情绪。再者，其实我们怕什么呢？其实最主要就是怕缺乏。缺乏物质，缺乏食物，缺乏用品。我们很多样东西的时候怕没有食， 啊，一冇嘢食嘅时候就面对饥饿啊，所以系一个非常之担忧嘅事情。另外我哋怕系怕咩呢？我哋怕将来啊，我哋唔知道未来会发生咩事，我哋存有一种嘅不安嘅感觉。第三种嘅怕就系自己系喺呢个嘅漩涡入边，系会被牵连入去啊，身体啊，自己系点啊，系受到呢个苦难嘅困扰，所以呢个系一个亲身嘅恐惧啊，亲身困扰嘅恐惧。在呢个咁嘅三种恐惧嘅当中，其实我哋系活着加埋晒一齐嘅时候，所以日日都变咗好似惶恐不可终日咁样感觉。其实医治呢个恐惧嘅最好嘅方法，其实无论你系非基督徒或者你系信咗耶稣嘅人，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要重新去建立我哋嘅信心。咁啊，建立咩信心呢？信心系可以建立噶，信心咧可以从三方面咧嚟去得到支取噶。啊，第一个方面就系如果你有曾经经历过嘅，啊，好似沙士嘅时候咁样，吓，啊，系经历过经验嘅，咁于是乎系点样啊？你就有一个更加好嘅适应能力啦，系咪啊？吓，第二种咧就系，是，经过训练啦。啊，如果你有个训练的话咧，你会加强你嗰个咩啊，叫应变能力啊，系咪啊？咁所以点解以前啲消防员啊点样啊，一定要未加入之前要去受训，系咪啊？做警察嘅啊，如果香港嚟嘅都知噶，都要去黄竹坑啊警察学校嗰度咧，系接受训练，系咪啊？所以喺经验同埋训练都可以帮助我哋系去建立一个信心，但系其实弟兄姊妹，最重要一样嘅就系我哋有一个嘅信仰，因为点解要信仰系咁重要呢？原来系将我哋个价值观系改变。当我哋个价值观改变嘅时候，我哋喺个信仰入边系攞到一个依靠啊，有呢个咁嘅依靠嘅时候咧，我哋变咗嚟讲系会更系我哋增加咗我哋嘅信心。如果讲到信心嘅，翻嚟我哋圣经所讲嘅。我哋有一个信心嘅神迹，有一个信心嘅功课，我哋可以学习嘅就系，是，耶稣理海。耶稣理海呢个神迹，我相信啊，大家都会咧系点啊，好所谓叫做系好熟噶啦啊，都唔会话好陌生。喺约翰福音第六章有记载，马可福音第六章亦有记载，而马太福音第三卷嘅福音书十四章都有记载。咁不如我哋睇一睇喺圣经入边点啊？马太福音系点样记载呢个耶稣理海嘅神迹？我哋喺经文上面系马太福音第十四章22-33节啊！我哋而家大家一齐睇睇个经文。佢话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这个记录的事件之前，如果大家弟兄姊妹如果是对圣经有熟悉一点的，就会知道原来就刚刚过了这个五饼二鱼。当门徒很兴奋，因为藉着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很多人围住耶稣，围住门徒，很希望他们是带领他们。但是耶稣反应就刚刚跟门徒的心里面所想的刚刚相反。耶稣催促他们离开这个地方，他要他们上船去哪里啊？先到哪边去啊，要过咗去又话加利利海嘅一边，要过对面嘅岸。点解要咁样做呢？原来耶稣驱散咗啲人之后呢，佢自己一个人独自上山祷告。原来我哋耶稣所睇嘅同我哋自己所个心入面所想嘅係其实係好唔同啊。耶稣唔係因为只係靠群众，耶稣知道群众有时佢哋嘅支持你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信心反应。耶稣觉得来讲，如果一个人是要建立信心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好像他这样独自上山去祷告去静思。我想 特別提醒大家，很多時候讀這篇經文的時候呢，經常都忽略了的，先到到哪邊去。門徒其實呢，在這個神蹟之前呢，已經是經歷過一個什麼呢？是耶穌平靜風浪。耶穌平靜風浪裡面，在馬可福音那裡曾經記載，跟門徒怎麼說呢？他說我們到到哪邊去吧。今次耶穌又是同一個說話，他就說先到到哪邊去。其實這句說話裡面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有時我們大家不會聯想到的，就是耶穌吩咐他們是怎樣啊？先到對岸的伯賽大，在這裡做什麼啊？這個其實就是等候，這個等候其實有一個平安的應許，就是說你們一定會平安去到對岸，所以你們不用擔心。雖然耶穌在船或者不在船，但是這個這樣的吩咐亦是即是话是有一个神的应许在那里，所以先到到哪里去，同埋上一次耶稣平静风浪的我们到到哪边去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好一个平安的应许，是神叫吩咐你地过去做。所以在这里他们听耶稣的话，门徒听耶稣的话上了船，但是怎么知道今次就怎样，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在今次来讲不是遇见一个很大的风浪，好像上次那样打到个船都差点沉。但是今次来讲呢，他们很辛苦了。他们一路是这样摇老摇老怎样，但是他们是因风不顺，船呢行得很慢。因风不顺被浪摇撼。他其实是吸取了一个上次的教训，他们不再怎样大的惊怕。在马太福音那里，他没有说到怎样，他没有说到今次他们摇老的时候他们会丧命。他们呢是怎样，是只是因为是风向不啱，所以呢他们是摇老辛苦，他们不是一个呢是很大的担忧。其实我们的人生都一样，当我们耶稣说你到哪边等我，就好像说我们领受了神的召命，有时我在侍奉的岗位里面的时候，都是有时不会平静的，不会是那么安稳的，一样是怎样，一样是举步艰难，会有难阻，亦有很多的攻击，甚至有时是怎样，是有些被披着羊皮的狼，所谓的敌基督的人是困扰我们，可能甚至被出卖，甚至被逼迫，但是不紧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信心。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吩咐说你在对岸等我。夜间四更的时候，那些门徒还在摇老摇老的时候，耶稣祈完祷之后是在海上行走，回到去会同呢，希望能够同门徒呢是会合。所以门徒在海上那里突然间见到一些的光，他们是慌张，他们说哎呀鬼怪啊，哎呀，他们害怕起来，他们甚至呢就叫了出声。看这幅图你都想象到啦，即是怎样，黑蒙蒙的地方突然间有些光一路是这样向前一路移动，向着那只船移动过来的时候，你又不知道是哪个，总是有一只这样的光光地的东西，这样一路是这样走过来的船那里的时候，是有些的惊栗的。但是在这个的约翰福音，他们是没有讲到是说是鬼怪的东西，他只是讲到就是门徒很害怕。而马可福音他就比较上含蓄一点，他就是说呢以为是鬼，所以呢都是惊喊起来。但是马太福音的就不同了，马太福音就是记载啲门徒们呢就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但是无论是怎样记载，即是见耶稣，即是当门徒是见到这个光这个物体是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的惊惧。耶稣嗱嗱声跟他们说，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意思 就是跟约翰福音在这里讲，约翰福音有一个很得意 的记录，就是每一次他只是记录七个神迹，而每一个神迹完了之后呢，他梗是做一个呢是耶稣他对自己的宣告。这个宣告呢，每一次的宣告都是一是讲翻译成 是我，或者翻译成是我是。咁所以不如我哋睇一睇呢个是我，即係马太福音入面嘅是我，不要怕嗰、那个同约翰福音嘅是我係代表咗咩嘢呢。喺呢个约翰福音入面呢七个嘅宣告，我哋細心睇一睇，喺第六章嘅第35節，耶稣宣告自己係我是生命嘅粮。喺第48節同一章節，他亦讲到是我是生命的粮，这个是完全咁样是一样的，是展示了他重复的。在这个的第八章约翰福音，他亦是讲到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我就不再你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第十章就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是怎样，是可以有得着草吃。第十章约翰福音，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第十四章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来到父里去。第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是父栽种的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不能作什么。在这个七个的神迹之后，七个的宣告，其实如果大家将它约翰的加加埋埋，其实代表了马太福音的一个结合的终论。就是说是我，不要怕。你细心倒返转嚟諗下，当马太福音话是我不要怕嘅时候，佢係彰显咗神嘅七佢自己嘅宣告。如果神係生命嘅粮，我哋仲需要怕咩缺乏？如果耶稣係生命嘅光，我哋行前一步嘅时候，我哋有着光嘅带领嘅时候，我哋仲需要惧怕咩黑暗？如果耶稣说我是门，这道门是带领我们是进入一个天国的门的话，我们难道还有什么惊惧？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他是一路陪着我们，是跟我们同行，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惊恐呢？再加上大家都很熟悉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差不多涵括晒所有的宣告，同是我不要怕，其实都是一模一样。有条路你行，有一个真理你去依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给你。难道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是不需要的吗？我们是需要的，弟兄姊妹。再加上我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神是一棵树，是一路供应的枝子的成长。所以我们离开了神的话，我们没有信心，是离开了因着一些所谓惶恐的事情离开了神的话，其实我们只是自取灭亡。在这个讲 的所谓神迹里面，我哋其实耶稣仲有喺马太福音入面呢，仲讲咗叉开咗少少，再讲多一件呢係特别嘅事件。呢件事件呢係其他嘅福音书呢冇记载。不如我哋大家睇一睇。原来呢彼得就有个回应喎，彼得话主啊，如果是你啊，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话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就走到耶稣嗰边。大家都知道结局㗎啦，但係喺呢度我就想提一提。耶稣当彼得对耶稣讲话，佢话如果系你呀，请你我叫我呢喺水面嗰度走到你那里去。其实呢句说话呢，我可以大胆讲句，系一句试探神嘅说话嚟㗎，要求嚟㗎。 啊，因为点解啊？如果你将佢系翻译翻我哋现代人讲嘅说话，就话，诶，如果你有超能力噶嘅神啊，你可以成就我啊，我可以咧喺水面上行走咁解。耶稣明白彼得系一个咩人，彼得系一个咩嘅门徒，佢一个口直心快嘅人，所以耶稣话：咁你嚟啦，你来啦咁样。大家仲记唔记得旷野耶稣面对魔鬼嗰四十日嘅时候啊？魔鬼亦曾经同耶稣系讲过类似一句咁嘅说话。佢话：如果你系神嘅儿子啊，系咪啊？你咧就点啊？啊，将石头变咗做面包啦！啊，如果你系神嘅儿子啊，你就点样啊？你可以点样啊？喺圣殿嗰度跳落嚟啊，有天使托着你嘅脚啦！啊！如果你是神，如果你是听我的话，跪拜我的话，啊，我所有世上的荣华我俾晒你啊，系咪啊？如果是你啊，呢句说话是有试探性，但是我话俾你听，神容许我哋有时有怀疑嘅，神知道哪些是魔鬼的说话，哪些是一个口直心快人的说话。如果你是好像拿但业那样，耶稣说啊，他是真以色列人，是没有诡诈的，啊，在神面前讲这个说话，如果是你，你帮我吧神。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的是神是怀疑我们。如果我们用真心来对 上帝、啊，对神讲话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被耶稣不接纳。所以耶稣说你来吧。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人，真诚的人来到他那里去跟从他，学习他的样式。但是你要小心，耶稣曾经在圣经那里提醒过我们，就是说什么话，若你要跟从我，你要付上一个的工价，不是白白的。救恩其实你是要付上一个的价钱，你甚至是好像其他的门徒，将来的门仕途一样，他们是怎样啊？是会为主而舍命，啊，所以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不要受这些环境，啊，不要受其他人是被他们绊倒。但是彼得今次就是因为风浪太大，他关注了其他外围的环境，他怎样啊？将要突然间因为失去了信心，他沉下去。但耶稣佢但讲咗说话，主啊救我！耶稣赶紧用嘅手嚟拉翻佢上嚟，佢只系讲咗一句：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喺呢度我想讲嘅就系，主啊救我！好多时候我哋喺人生入边都遇到同一样嘅环境，有遇到一啲好似自己喺前面再冇咩路开俾我哋，好似完全系一条绝路嘅时候。但是你试下尝试是用鼓起你的勇气，向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基督去作一个呼求。我们的呼求不需要是怎样，是花花巧巧的样，哎呀，我们创造天地的主啊，我们又怎样啊，慈爱的天父。我们需要只是三个字。三个字就是 Lord, save me, 主啊救我。但是这个三个字是一定要从你的真的心，是从你的诚意，你是直接，同埋最重要，神所监察和最注重的就是一个无伪的心。你能够在危难的时候，因为你深信耶稣是会伸手救我们的时候，你能够讲出这三个字吗？耶稣是有一些的对彼得的态度是有一点的伤感，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疑惑？信仰上有疑惑，其实是对于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破坏力。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在整天都是活在害怕的当中，是活在惶恐的当中，你还有什么时间去专注神的话语，啊，有没有什么时间是专注神的所做的事呢？啊，所以疑惑只是给我们是增加我们的动摇，啊，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啊，再自己不好是怎样，经常都是解出一些的疑惑。而最重要的，在疑惑的时候 有时是会甚至是被疑惑所屈服，我们信心逐渐慢慢地是减退，而甚至到我们的属灵生命都可以是自自然然地是消沉下去。弟兄姊妹，我们看看个结局，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敬拜你真是神的儿子。当你经历过望到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当你望到彼得因为疑惑跌倒，但是主耶稣是亲手扶起他的时候，你就明白到为什么这一班人上了船之后，他们所说，他说耶稣你是一个神真的儿子。所以在这个的我的总结那里，我很想大家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或者在大家惊惶在这个经济环境的当中，或者是提到我们在这个的所谓惊惧有这个大灾害的来临的时候，只要我们找住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七个的宣告，亦是找住这个马太福音的是我不要怕，我们因为来回应我们的神是他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里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更加是稳定的信仰，有一个确实的一个的信心。好，今天的信息是这么多，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爱恩主，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的圣经的话语的当中，藉着马太是提醒我们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然后在这个展现出来的这七个约翰所 展现出来的耶稣七个的宣告，求主给我们有信心，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在这个的恐吓慌忙的时候，不知前路是什么的时候，能够得着你的明灯，得着你的指点，求主保守。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因着信。